几率可能是我在英国伦敦看到好车的几率。你要知道英国人的平均国民生产毛额跟北京比起来是差的有多远。但是你说我说实在，我看最多那种 Porsche 不是出了休旅车的那一台可能要几百万的，我在北京看的几率是最高的，比在台湾香港都还要高。我走在路上，我而且我还注意看哦，不同牌照，意思就是我不是看同一台车，有很多辆，更别说什么七字头的宝马了，也是多到一个不行。我就心想说，真的有这么多有钱人吗？还是你真的要把这些钱花在这个上面才会显得你很有钱吗？据我所知，有很多尤其是国外的有钱，其实都努力的低调当中，因为他们可能想的东西都比较多。不管是哦，我们有讨论到，比方说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，所以我们要低调的过日子。还有就是，他们觉得钱应该花在刀口上，而奢侈品不是所谓的刀口。比方说，你说比尔盖茨他捐了很多钱给慈善机构，其实李嘉诚也是，据我所知，他的基金会也帮助了非常多国内的小朋友，而不是在自己彰显自己多有钱这个上面。 你看，咱就说这个矿工。那天我们讲到说这个无良矿主啊，他透露出一个信息啊，无良矿主生活奢华到什么程度啊，有例子为证，买20辆悍马。 哎呦， 因为就甭说你这个钱就是黑心钱，就是矿工的这个血汗钱啊，不是好道来的钱，就即便是你是正道来的钱，你买20辆悍马，这家伙旷世奇闻吧。 那这个是有毛病，我觉得这人可能神经有毛病。我跟你前两天你说刚才说这个香港人啊，这个我们就举李嘉诚的例子。李嘉诚我正好前两天到这个中环那儿呢，大剧场那儿碰见他，碰见他那儿有个什么大型活动，好像是啊一辆一辆车过来，我正好从那儿路过，正好他那辆车就停我跟前儿，我一看李嘉诚下来进去了，我还说这什么人，我就特别注意他坐一辆什么车，他坐的就是刚才说非常跟政府官员一样的宝马七字头的车，但是刚才也说就是他这个车牌是什么，我想记起他车牌没记住，为什么呢？他太普通了，四个字的车头，车牌，而且有两地牌，都是四个字的加两个英文字母，所以没有什么任何特别地方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中国好多有钱人开名牌车啊，特别名牌车的这种人，几百万的车啊，这种是没有自信心的一种表现。他觉得我只有这样我才跟别人不一样，他忽略了实际上呢，你有很多方法让人尊重你，而你觉得不一样。你别忘了，你刚才就说悍马那么大的车呀，我跟你讲，明白的人知道那是悍马，很贵的车，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可不懂啊，他怎么开了个拖拉机出来啊？ 我以为像消防车。 是啊， 哎，你真的有钱的话，你会请司机。他说是在你坐在悍马车里面，请个司机，悍马车看起来不好坐 啊， 你知道吗？ 我跟你说，当然，就伟哥你讲的是就是说，有些人摆阔，是吧？这追求奢华无度。 对， 实际上你想想，就几百万的、一百万的这个车，在中国大陆，什么方面会买呢？一个是集体吧，公司吧。政府吧，你才能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么贵的车。当然现在政府是限制了哈。哎，还有一个呢，个人，这还就分，大部分普通老百姓不可能，他买不起。就是你说的这个有钱人了。 对， 这个有钱人他买啊，他我觉得这是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。我也被诱惑过，你知道这个世界啊是没有办法的，永远都有更好的。你知道我去卖车的地方，我就流连忘返，它真正有魔力。你像这个吉普车啊，你开始你买个小的，然后你再去那个卖车的地方，拿给你个画报，说8月份到新车，给你看这个照片。艺术啊，人类的这个汽车工业，你不能不承认，太漂亮了，太完美了。比如说我看那个，但不好说名字啊，就夸夸夸7个座位，这7个座位是什么呢？坐在每一个座位上的人都全视野。什么叫全视野呢？驾驶位没有挡着你，它有一个交错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全天顶，坐在最后的人都是全天顶，就整个通顶的是玻璃透明的啊。然后这个车拉开棚，咵一个行军帐篷可以拉出来，然后就是这儿有个那个，那儿有个那个，而且这个外形啊越来越漂亮，确实是太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想，这东西就首先反省自己，甭说别人。我当时就很疑惑，我是没钱，我买不起，我要有钱呢， 这个东西到我不是为了向谁向你显示什么 啊， 我既然我的对对我来说我支付得起， 嗯， 我真的吸引我呀，太好了，就像女人 嗯 买时装一样，你知道吗，这是个人生，我为什么说说到底是个人生观的问题，就是说你有钱了你干什么， 嗯， 这咱就知道，这就别看那么多好车，他是这个社会里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有钱人， 嗯， 买了那么多，使得中国外国观察家都惊叹，全世界的好车都跑到中国来了， 嗯， 但是实际上他是极少数的人买，可是这极少数的人他的这个钱，你比如像咱说比尔盖茨，他到一定程度吧，他得要回馈社会了， 嗯， 设立比尔盖茨基金。咱原来也讲过，中国的这个有钱人加一块儿，这个慈善方面所做的这种开支啊，跟这个欧美国家相比，那真是没有办法比较的。 嗯， 所以就是一个你的取向，有钱了你干嘛？一个像你说的，那就是水平更低的了，就是那个完全是虚荣卖货。我说的呢是另一种，就是他觉得钱是我的了，我跟社会有什么关系啊？ 嗯， 我现在剩下的就是塑造我天堂一般的 嗯 个人生活了。只要我买得起，什么油耗高，地球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在我死后，真是哪管洪水滔天？你说这是不是有个人生， 嗯， 对世界看法的问题？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阿宝， 其实我觉得这终归就是大家有钱了不会花。你知道吗？比方说你到底多需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到底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什么样的位置，跟就你懂不懂，你到底懂不懂它在这个地球或者说在这个阶层当中代表着什么。比方说有的人就我不懂，反正我买 BMW 就对了， 嗯， 可问题是 BMW 适不适合你，就不要你，我就是这么瘦小，我开了一台七字头的车，太好笑，别人一看就觉得是我偷来的，不适合我。如果我开 Mini Cooper， 别人觉得哎呦真可爱，我有钱买七字头的车，但我就是要买一台 Mini Cooper， 因为为什么，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彰显。我觉得现在大家，我不晓得是因为迅速暴富，就是所谓暴富不是报仇的那个暴富，而是突然之间变得很有钱，所以呢你花钱的那个意识跟不上你赚钱的速度，所以你只有乱花，要不然你不知道你赚钱来干嘛。城市规划也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我这个城市要怎么规划，那我就先盖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大楼好了。 嗯嗯。 但你放在这个城市要干嘛呢？你这个城市是以经济为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城市周边能不能够负荷这个大楼带来的其他效应？它会不会有很高的空屋率？比方说像我之前跟你们讲的，我说东莞可能盖了一个全亚洲最大的 shopping mall， 那东莞有没有这么多人 shopping？他有没有这么多的厂商可以填满他所有的摊位？他有没有这么多的人流可以支撑？虽然他说可能过了多少多少多少年之后啊，他就可以呢成为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你这几年要怎么撑过来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但没有，所有的人都只是希望就是我至少在表面上我说出去，我觉得我了不起了。比方我开了七字头的车，我得到大家的肯定了；我有一个全亚洲最大的 shopping mall， 我得到大家的肯定了。但你周边没有和良好的意识去支撑这个东西存在的理由的时候，这等于没存在。 嗯， 对， 就是求大、求好、求什么，这盲目嘛，就是。 对，我觉得这里面呢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这个暴富的初级阶段，哎。你像这个殖民国家那时候啊，就是欧洲那些英国啊、西班牙，他们殖民的时候呢，他实际上他自己欧洲的文化发展已经很深了，他已经吸取了很多的经验教训，他在城市规划里，所以他在殖民化的过程中呢，好多东西就转移到他的新的殖民国家里。你到那个阿根廷首都叫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首都，这个城市，这是10000000人这个城市，他是西班牙人搞的规划的，他就把那个已经富起来欧洲的经验呢转移到城市规划到布什这里了。你刚才讲到阿宝讲的城市规划，那个布什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很有意思的，100米建方一个建筑群，就是你四四方方100米，这都是盖的房子，这样呢每100米就一个十字路口，每100米一个十字路口，全整个城市那么大的城市就四四方方这么建的。那么现在社会发展了，当年设计的那个路已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改成全部单行道，如果你前面那个十字路口能往右转，那么下个十字路口肯定是往左转，哎， 你知道，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啊，咱们某些城市的这个面貌哈，你都能从背后啊看出操纵这个面貌的不同的人，那真是社会各阶层十三不靠，谁跟谁想的都不一样，于是这个城市就变成了一个乌七八糟一个大杂烩。你看，首先你一看这城市的市长，好大喜功，追求政绩啊，追求政绩啊，就是我这几年面子工程，我要建天安门广场那么大一广场，然后我的那个政府办公楼，我要美轮美奂啊，然后这个建了这个大桥，建了那个大桥，将来说起来这是我在任期间，因为他也就干几年嘛，我在任期间建的这种急迫的好大喜功，实际上呢整个城市乱七八糟，规划那个不一点不和谐。好，这是一部分人，在另一部分人呢，你再看那些有钱人，好，街上是走着这个很多车，他又反映出中国人的什么呀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往上霜，可是你不管他人往上霜呢，结局就是别人的往上霜往你头上掉，为什么呢，就是你像在深圳，我一朋友很有钱，说买什么呢，那个两辆，一辆是什么法拉利，一辆是 Porsche， 保时捷 敞篷的，那他开一辆给他女朋友开一辆，好，开到一年之后就换了，我说哎呦又换了，换那个最新的那个宝马吧，他说那没法开啊，他说不像外国开那跑车本来敞篷的想飞一飞的哈， 抽气抽气抽气 都成矿工了，所以就没，所以你看你不管周围的环境，最后你就全这个脏乱差， 所以你说 咱们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咱们再说豪华车，说城市规划面前是矿工的头盔，这活脱脱就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的象征。哎，阿宝刚才听我说的有什么联想？ 其实我特别理解那种，就是因为我像那个钱用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，你说现世报真的来得特别快。我常常在北京，在香港也一样，在台湾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为什么要买一台敞篷车，你明明知道这个城市一点都不适合。所以呢，我有一次在三环上就是堵车的时候，我坐着一台1.2块钱起跳，就每一跳是1.2块钱的很小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司机跟乘客那边还隔着铁栅栏的那种计程车，旁边就有一台敞篷宾士跑车，一个男的还带着一个女的，然后呢但不幸的是他们也堵在三环上，而我坐在车子里面吹冷气，他们吸的就是我排放的废气，然后北京天气又特烂，前一阵子北京天气是那种桑拿天，我就看到他们两个汗啊就这样流，但还要耍酷，你知道，就是还要就是那种戴个太阳眼镜，一副那种我们好像生活在国外那种感觉，就是我那个当下觉得特傻，你知道吗，真的特傻， 而且不仅傻会出危险的，你知道在北京啊，就是有一个敞篷跑车在街上走的嘛， 啪弹吗， 塑料袋儿白色的啪糊脸上，这多危险的，你是就是那天还有人跟我讲啊，北京郊区你去看看白色恐怖，就是说那个垃圾啊得不到清理啊，从树枝上一直到地上满地都是那个白，都变成白色了，时间长了所有地都灰白灰，就叫北京郊区白色污染的嘛，就是 我觉得这个环保理念啊，就是说在车这个方面，你像这个欧洲人就做的，尤其德国人做的比较好，德国呢，你像德国的经济它叫号称是欧洲的美国，它的经济实力很强的啊，他们也有很多好车，但是你知道吗，这个1.6升排量的车占到80%到90% 哦， 就是绝大多数人呢都是1.6升以下的车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紫夜快车。